以前我會聽對家嗰、那個好即係就好似教會咁嘅啲人。 哦，唔好 即係嗰啲後生人咧，係啊，即係其實教會就並唔係除咗耶穌以外就係柒啊嘛，佢就係嗰陣咯。 嗱呢個金句，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 香港人，你為何要認命？亂命鬧數。 喂，翻嚟啦！哇，睇一睇我哋啲啊，我哋啲忠實啊觀眾。哇 ，Annie 咧，唔知係咪？是不是開機開得遲啊？他問我什麼叫小蟹樓啊 ？Annie Lee 話 好。 同埋我哋今天是直播的當然啦，係咪啊？唔係點樣即刻答你啦嚇？ 唔緊要嘅，可以舉例說明知嘅。 小蟹樓姐，我哋呢次又講啦。如果你啱啱開機，唔知道我哋今天什麼叫小蟹樓時代係咪啊？啊，咁啊就係小蟹樓姐嚇，扮曬蟹也係係啦，明明冇蟹嚇、 就扮有蟹 係啦。咁啊就係、是。做咗，求其做啲嘢就當做咗，啊講咗 講咗 就當做咗，做咗就當做到， 係 係啦，做到又當做得好好， 嗯， 就出嚟嚇、啊，當係啊施政嘅一啲功德咁樣， 係啊， 有啲正職咁樣，呢啲就為之小蟹樓啦，咁啊有啲大蟹樓嘅嚇，咁、啊、但係我哋、嗯、似乎日常生活好多都。而家我哋興一個文化嚇，就係、是、小蟹樓文化嚇，個個都好似扮曬嘢咁樣。咁啊屈辱，我哋頭先講起我哋好打得嗰、那個啊屈辱小蟹樓係咪啊？阿林鄭 啊 啊，咁好打得小蟹樓都係好打得，已經係小蟹樓啦，扮曬蟹啦， 係啊 嚇、啊，自稱好打得，佢就好中意漏打，打下打下又唔打， 夠唔夠七經咁好打？ 佢把口好勁， 咪真係蟹樓咯！ 嗱，七警咧，甚至警隊都唔夠，都仲未夠膽搞嗰啲鄉紳土豪嘅， 嗯， 係咪？咁但係阿林鄭當年咧就話要搞呢啲新界佬嗰啲僭建，咁、嗯、啊當堂 話咯， 係啊， 係 我兜個石油氣罐飛嚟埋你度啊講嘢，係咪？是 唔會啊，唔會， 咁又冇打到喎、 啊，就係、 是。咁啊，到佢而家啊，即係上咗位啦、嗯，政務司司長， 嗯， 冇打啦，邊有打啊？ 一人之下， 你人哋啊，嗰啲成個大肚腩咁樣，嗰、那個叫皇上嗰、那個，都真係會打啊嘛。 嗯， 雖然俾人打得好慘啫、嗯，但係都會打。係你呢啲打都唔打，又話自己好打得，嚇、 嗯， 仲唔係小蟹樓？咁咧？屈辱呢你怎樣解讀他這個呢、就是啊、不過我們先說了那句、啊、人到無求官自大、 嗯、 在網上呢就違插的又說維護、尊嚴、啊、這些、 啊、 你看到整個社會呢 都違插他前一陣子走去、那個什麼網球賽還是什麼那個公開、 嗯、 都被人嚇了所以我們經常說那些有港豬港豬、 嗯、 有時到要衝要醒的時候呢都豬不完的 如果不用出手就會醒咯 賺食的時候就先做一下港豬先 沒錯 是、啊、但有些什麼有什麼意欲都不豬的是不是你看我們看球都懂得唱什麼歌就知 道是 豬不完了 沒錯 咁啊，啊一陣講埋嗰個，啊你又中意睇波啊？得 係啊， 啊一陣講埋啊啲關於足球嘅嘢啦， 冇問題， 係啊難得嚇，咁啊，哦謝謝施主解釋啊，個真係現場啦，謝謝明， 係多謝曬捧場，希望解釋得明啊， 嚇有個迷途小蟹樓， 係 嗱咁啊。剛才講嗰句啊，即係又要維護尊嚴，我就覺得佢係扮曬嘢嘅，嚇、 嗯、 又話官到無求，官到咩無求，膽自大， 嗯， 嚇、啊， 其實佢好有尊嚴啦，政務司長喎、哦，好巴閉嘅咯喎， 係啊，咁 爭一步， 嚇、啊，咁你又點睇佢點解會無啦啦講埋啲咁嘅嘢咧？咁樣， 其實他不是官到無求的，難道他可以不出糧嗎？是的，他還要照顧遠在他方讀書的仔女嘛，還有他老公呢，怎會是無求啊？ 我們就只是說官到無求膽自大這句先啦，到底我們可不可以有些全新的解釋，全新的演繹呢？官到無求就應該是不做官啦， 他不是官來的，政務司長是不屬於公務員體系的， 是不是？ 是的， 那麼所以是語言藝術， 是應該我估計是啦，政治問責官員那些，他的名字叫官員，但又現在是這樣的蟹樓文化嘛，這些 是，但是即很明顯他大都是一個官啦， 是的，即等於說特首都不可以是任何政黨包括共產黨， 是的，是的，但是特首不同嘛，因為特首是超然的嘛， 但是 特首嗱，特首咧，佢可以有時就係以特首嘅超然身份啊嘛， 係啊， 但係有時佢又可以用個人身份噶嘛， 係校董又得， 係啊， 個人身份又得，佢啲手下都係咁樣嘅， 即係佢有乜依喐，我今次個人身份， 係啦，冇錯啦，我入去旁聽嘅，我用個人身份咯， 係啊， 佢出到嚟又唔係噶啦，呢啲， 你諗下嗰啲。那些學民思潮那些，那些領袖都是這樣啦，是他是有時就是學生領袖，他公開戀情的時候就個人身份的嘛， 是這明星一樣的， 這個就分得很開的， 沒錯啦，這是私生活來的， 我們都明白了，現在 沒問題這 些那但是呢，官到無求就應該就不做官啦，煲胎的時候呢就有一句即係我哋而家就解得到嘅，有時有乜嘢都有得解嘅，聽我哋成集節目就知啊，乜都有得解嘅。啊，煲胎嗰陣時候就我看啲民望如浮雲啊嘛。 係啊， 原來佢真係如當嗰啲係浮雲，佢貪嗰啲就係食嗰啲 真金咯， 牛雜啊，嗰啲租平樓啊，搭私人飛機嗰啲，嗰啲就真係實務啊，嗰啲嚇民望呢啲就浮雲。咁啊，明曬啦！我哋而家係嘛，官到無求膽自大，你啊點睇咧？ 其實 點樣解讀佢到底真正嘅意思？ 依我咁多年嚟睇報紙讀中文嘅咧，係解唔通嘅，我都唔識解。其實我想真係問下佢點解噏得依個嘢出嚟 嘅。嗱，我咁啊，你又要聽下我全新嘅演繹啦。 好， 官到無求， 嗯， 無求者。他不是寫文出去嘛，他現場講嘛。 是啊，作詩很犀利啊，詞牌咪俾他改一改變 金句。 是不是？ 無求者，與無求也。 是 不是？面對厄運未退後，今天夥伴與無求，就是他的意思。 咁膽子大， 簡單來說就是全力扣殺。咁他講呢句嘢擺明挑機啫，是不是？你人哋叫你查完水，你就幫手嚇，講埋官到無求，膽自大，嚇、你係咪真係話俾人聽？我真係我都理理得你死係咪、我真係嚇、面對乜嘢厄運未退後，今天夥伴與無求，真係全力扣殺，我就同你 strike back 嚇、同你片過。咁有啲人咧就其實有啲人都解有咁樣解㗎啦、就話阿林鄭亮劍啊嘛。 是 露鞋亮劍啊，就跟你片過，咁因為呢你知啦，今年呢就係區選嘛， 是啊， 我哋一陣就拉少少嗰啲區選小蟹樓啦，嗰啲又咁講埋林鄭先啦，你又要徹查鉛水，今日又鉛水風波就令到好多民建聯啦、嗰啲咁嘅工聯會啊，嗰啲非常尷尬啦， 係啊， 都唔好計嗰啲等埋發叔嗰啲啦，人大決定只得白票嗰啲啦，有歌唱添啊，遲啲嚇，咁啊，但係你記唔記得今日有啲市民啊，走去揾嗰啲區，即係走去落街站嗰啲民建聯嗰啲嗰啲要選嗰啲區議員啊，追住佢啊，問佢鉛水嗰啲啊，嚇一路追佢，一路扮講電話，一路走啊！ 你問區議員冇用嘅喎，佢咩都唔知 嘅 喎。 咁啊，喂，你唔係聽市民嘅聲音嘅咩？點解你唔聽市民嘅聲音啊？一路走，好似熬曬底咁樣，扮聽電話講唔到。 啊、你不是面對市民的，那你怎麼你選區議員怎麼 他面對市民， 你不準備面對市民的嗎？ 他是面對市民的，不過他聽的聲音是上面的聲音、 哦、 是啊，做區議員這樣做的嘛，現在你估仲是以前九七年前那些嗎、 啊啊、那但是呢左仔呢、 嗯、 就沒有林鄭這些咁硬淨嘅喎，不嬲。嗱，你又唔見啊？啊，嗰、那個做國貨公司嗰啲嚇，前呢、這個啊誒、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嘅主席嚇，阿譚 Sir， 嗱嗰啲都冇出嚟咁樣同你。 佢、哦、好似都講咗兩句嘅，不過就只限兩句做下價量咯。 係啦，但係就冇咁挑人噶嘛。 咁啊，都係林鄭開聲，然後佢喺後面做下應聲蟲嘅啫。 係啦，咁啊，竟然個但係個政務司司長就同你開拖喎。 嗯， 你泛民，即係我講多清楚少少啦，就係、是、你泛民咁啊，要成立一個徹查呢個鉛水事件嚇，咁啊成立一個特權法。 嗯， 咁啊咁啊喺立法會裏面討論嚇，咁、啊、就。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嗰個所謂建制派啦，建制派而家就似乎即係似個外來政權多啲啦，就唔係幫我哋市民發聲㗎啦，亦都唔係幫助建造香港㗎啦、啊、 香港建造好啦，一掃已經建造好㗎啦。 但係而家就繼續建啦、啊、不斷我哋而家見到有啲好多地盤啊嗰啲，嗰啲唔通做農場咩嗰啲， 梗係起條橋㗎啦，係啊，見過海啊，起機場嗰啲㗎嘛，佢哋 係啦，冇錯啦。咁啊，即係我啲錢，即係就隨時挖空庫房咁滯，但係明眼人就知道啦。咁、嗯、啊，你話你啲工程咁足下都可以嗰啲造價可以整條行人電梯上火星咁嘅價錢嚟嘅。 誒，依啲出眾經濟嘅風水嚟嘅掘窿喎、啊，依啲喺市中心度掘個大窿，係有人做過噶啦，依啲嘢咁啊，佢哋抄橋咯，當佢係，但係唔好理佢，可能為香港經濟著想嘅啫。 但我就話，如果你話唔係起高鐵啊，你話你而家掘好咗，嗱、嗯、你、啊、好似啊嗰啲擦鞋仔、 嗯、 啊串啊長毛咁樣嚇，唔、啊、通做農場？嗯、哇！做農場啊，真係掂曬。 點啊？咁深水做魚塘養鯊魚都得啦，你使乜驚魚錢唔夠食？ 養環魚又得， 養乜都得， 種埋嗰啲有機種植， 係 種我俾即係我哋。如果你話因為咁樣要搞埋個創科局， 嗯， 因為咧要發展一啲高科技嘅農業，係啊，合併埋一齊啊，高科技都去 加埋漁農界咯，咁咪 創意喺個地底度咁樣種啲 地下農場， 種芒果又好，種巨峰提子葡萄又好，乜都好啦、啊、我哋真係唔好聲出，我哋覺得誒、哎、得政好嘢， 係 解決埋我哋嗰啲食物，因為香港好多都係入口噶嘛， 係啊， 係嘛，以前就係大陸啦，係咪啊？咁大陸嘅糧食啊嗰啲。咁啊，而家我哋有啲要求嗰啲就可能好似胡公子呢啲，就可能要去嗰啲 City Super 買嗰啲喺俾。 嚇！你講我啊？ 嚇！ 唔會啩？ 你買嗰啲荷蘭嚟嘅三色蕉啊！ 我都想荷蘭嘅橙。 沖繩嘅唔買食個菠蘿都要沖繩啊嘛，要手撕啊嘛，係嘛？ 啊！ 咁啊，蘇格蘭嘅威士忌啊，嗰啲唔計食物啦嚇。咁啊，即係但我哋係冇信心啊！我哋對大陸嘅嘢， 又唔係咁講嘅。只要改個 點咧， 外國文字嘅名咧，譬如吉咩家嗰啲咧， 係 咁你就有信心翻嘅。你覺得佢又唔係大陸嘢嚟噶啦？ 咁啊，吉咩家的確唔係大陸嘢。 但係佢用大陸嘅製品咯， 都係日本嘢啊！ 佢係整緊日本嘅料理咯。 咁你喺日本食吉野家？都是進口牛的嘛， 是 啊，冇困你啊， 咁啊， 咁啊，大家千祈唔好有啊，有一次有人問我話，我話吉野家你喺日本食都是進口牛啊， 嗯， 我嚇點會啊咁啊，係啊係會啊，日本有好多食材，佢根本就出產好有限嘅， 日本都冇 cheap 牛嘅，買親俾你都好幾百蚊100g 咁樣，點會有咁嘅肥牛俾你啊？ 係啦。你想想你有冇睇過小丸子啊嗰啲？嗰、那個生日願望就係要食牛肉火鍋啊嘛。係啊，冇幾可先食到一餐。小丸子冇幾可先食到一個牛肉火鍋噶嘛，係咪啊？我哋整半咩半磅一磅兩磅嗰啲咩雪花肥牛 啊？係啊， 求其一錄到語無倫次咁樣，一拍一塌糊塗咁樣，掉埋啲咩蟹子魚乜丸啊， 蟹柳嚇，但係打邊爐勝 物，跟住打到個湯起曬泡咁。即係呢食材咧，對於我哋嚟講就唔係貴啊嘛。 嗯 嚇，你喺日本唔係國產牛，即係日本嘅國產牛，邊有平嘢啊？係咪？ 冇啊， 係啊。嚇，你話平啲嘅咩？沖繩嗰啲。 不便宜的、 沖繩就相對便宜一點， 午餐肉都貴過人， 但是就是最漂亮的牛肉的、你有沒有，我有一次見你說過，你說、我們遊走很遊走的，說一些東西那個精神來的、你又說起日本牛 是、 和牛就不適宜拿來鋸扒、火鍋就可以，因為日本牛呢和牛呢就得啲脂肪嘅香味，就冇牛味嘅，係咪咁？而家仲係咪咁睇呀？ 我都係咁睇嘅，係我哋啲美帝嘅食物㗎嘛，食開啲麥咩爐嗰啲，係食開嗰啲嘢，點會識欣賞啲日本嗰啲和牛呀？ 要煎扒就梗係要煎返個 漢堡扒，係 唔係呀嘛？你話煎翻個嗰啲啊咁嘅 安格斯 座底都安格斯啊嗰啲啊，一陣又話風光唔知幾多個月嗰啲啊，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你食到石門牛咧，沖繩嘅牛咧係非常有牛味嘅。 我食過一次 啊， 係啊，我都想去石門島睇下，不過我諗都係保釣啲人去得多。石門島就使唔使同觀眾交代係喺邊嘅？ 石垣島，你講啦。 其實石垣島係近台灣多過近日本嘅。 當然啦。 係啦，咁佢哋就其實不嬲世代都好養牛好耐㗎啦，咁都已經，咁就其實有啲可能都係台灣移民過去。咁但係石垣島就冇咩旅遊業嘅，咁佢哋會運到啲石垣牛就過咗去沖繩嗰度賣，咁沖繩鬧市入邊有啲食石垣牛嘅地方係一流嘅。 係啊，其實和牛嘅，因為和牛就係混種牛嚟嘅， 同埋都其實。就算你話咩神户牛，其實都係好多種唔同嘅牛嚟嘅。 係，因為神户就唔出牛嘅。 係啊， 啲傻仔成日話神户牛，神户牛。 即係倫敦金，其實倫敦冇金嘅。 係啊， 一樣道理 嘅。係啊，咁啊有好多日本和牛嘅原生品種咧，就其實係石垣島嘅，就係沖繩牛嚟嘅喎。啊，咁啊而點解話神户牛咁出名咧？因為神户牛咧，即係神户啊。就是一個和牛的一個集中的一個交易市場，咁所以你喺咁佢有佢嘅認證啊，有佢嘅即係乜乜實實啊咁樣啊，咁即係你話得你神户牛嘅，咁都係有翻咁上下嘅。 日本嘅認證， 但係唔會難食嘅，一定好食嘅。 好食，不過啱唔啱口味嘅啫，冇話邊樣好唔好嘅。咁我唔中意食咁多肥腍腍嘅牛咁解啫。 係都正常嘅。但如果你話牛，如果想領略有牛味嘅日本嘅，都當係日本啦，沖繩嚇。咁啊，就可以試試嗰啲石垣島嘅。OK， 講完呢、這個， 好 係咪又有營養又成咧？ 係 我哋呢個節目嚇咁啊。頭先我講就係嗰、那個膽咩毛球膽咩人道羽毛球膽自大啊，官道羽毛球膽自大， 新思嚟嘅呢個 嚇。咁啊又話要尊嚴又成咁樣嚇，咁啊無非都係同泛民小蟹柳開拖嘅啫。 係咯，呢啲。佢係為反抗而反抗咯，我覺得林鄭呢樣嘢就係、是、啊，夾硬揾啲嘢嚟噏下咁樣。總之你泛民就唔啱噶啦，我啱。 嗱，如果佢哋即係政而家就政府吹雞，啊嗰啲立法會議員咧，即係我講建制派尤其是啦，就全部跪低噶嘛。即係佢哋而家全部變咗，即係一個橡皮圖章咁樣。 跪定先嘅，你政府唔使吹雞嘅啦。求證望一望就已經自動熄曬啦，咁嘅啦嗰啲。 哦，係 啊。 即係又係嗰啲奴才嗰啲。 梗係啦。 自己你睇到個主子有少少眉頭眼額咧，自下邊就做到足㗎啦。 梗係啦。 有時又做到突曬添。 呢啲咪中國人咯，五千年文化就係咁累積落嚟㗎嘛。 就係成個即係嗰啲公公太監咁樣。 咁又要驗下先知。 咁啊，但係個態度就真係 係學足，學足、這個、優良傳統，跟住中國官場官宦世家咁樣，好似 係啦，係。咁但係呢，佢哋又唔使話要有啲乜嘢真材實料嘅嚇，佢哋即係純粹係撈嘢嘅啫。 咁佢哋係人大代表，咪真材實料咯 嚇， 係。 咁而家個社會就係咁啦。我哋以前都係多啲真係啊，你讀好啲英文，讀好啲詩，啊啲書啊， 詩定 啲詩， 詩 係啊，讀好啲詩，你先有出息噶嘛，係咪？啊咁啊，以前咧真係你讀好啲書，你個人係醒咧，你個人係揾到食噶嘛。你或者甚至你在政府度都、啊、如果你個人野心不大咁樣、啊、你比較穩穩陣陣嘅，唔中意搏嘅， 一世咯。 你都咁一路爬上去，一路爬上去，佢、有一個咁嘅完善嘅制度，啊、就唔係話你下下都要入茅台酒啊、牛雜魚蛋啊、卡拉卡拉先至上到位嘅、啊、但係而家咧個社會咧就似乎係嗰啲友仔就掂曬，咁你諗下而家我哋個梁班子啊，嗰班友仔有邊個有個嗰個我哋叫做個管治嘅意識咧？ 喂，梁班子個名有啲問題喎，佢唔係佢請翻嚟嘅喎，依個班子我哋揞錢嘅喎。 係當然啦，但係佢埋班啊嘛。 哦，即係等於我幫你砌隊足球隊，就你出糧，我做班主。 係啦，冇錯。 哇，咁正，喂，有冇得介紹我做？ 唔係咁，但我就出去，我就會出嚟反你嘅喎，隨時你做得唔好， 我有警察咯，揼你咯，咩事 啊？咁啊，你睇下你 要搞事喎喺度，球場入邊有球場嘅規矩噶。 咁睇下你揼得幾耐咯。 哦，都揼得幾耐㗎。 嗱，而家個問題係嗱，你睇下你揼得幾耐，睇下我仲出唔出嚟、嗯？ 起碼電視台已經都十幾秒嘅有揼到 嚇。如果譬如、啊、我哋又提翻嗰嗰樣嘢啦，可以同你講，因為我哋一嗱、啊、記住，我哋一陣翻翻林鄭嗰度。嗱、啊，你有警察不斷咁樣揼我，我年年都搞一次類似雨傘運動，戇居居走出嚟霸下就坐喺度嘅啫。OK， 我唔夠你打，我俾你揼走咗。我隔三個月又出翻嚟。邊個攰啲？ 咁啊，我收人工嘅，我冇乜所謂。 嚇、 啊，係啊，你冇人工，你又辭曬工，又或者示威完之後又冇氣魄咁樣，你自己 我三個月出嚟，搞你一劑，唔止你個警隊有壓力，你個老細都會啦，都會話你啦，係咪？咁啊，個政府，我哋而家又有老細噶嘛。是吗？如果你比着你比着哪个做香港的特首都好，哇，你一年四鑊大單嘢， 有什麼問題啊？ 一年四季大單嘢， 上面搞了六十年都是這樣啦，鑊鑊大單嘢，年年都有的、欸、 有樣嘢好不同，香港就不是搞運動的地方， 很多運動場的喎、 啊，運動場不是搞運，那些做 show 的嘛， 啊，是我忘記了， 表演的嘛，做那些球場那些是不是拿来踢明星赛的嘛、 哦、不止的唱下大戏也有的、啊、跳下舞 不是拿来表演、即是不是拿来、为了、培养你的本地那些体育 的运动 的人才的嘛 讲得啱 是不是那些做 show 啊做成啊这样嘛 你体育 嗱譬如香港大球场已经不是给你踢球的啦、 香港体育馆都不多给你做体育 的那个中间那个场是不是、啊、玩泥漿摔角都嫌佢打炸得滯，係嘛？你一落雨，哇！嗰、那個祠堂嚟嘅，勁過和尚香嗰、那個嚇，嗰啲邊可以整到咁爛啊？人哋意大利佬咁廢啊，咁聖西路都冇咁差啦。 係啊，係、啊、咯， 即係我哋唔好俾啲好嘅啲咧，即係唔好俾嗰啲咩。巴塞隆拿啊，皇馬嗰啲球場啊， 係啊，曼城嗰個好似唔錯咁樣，可以招呼國家嘅領導人咁樣。 嚇、啊，我哋唔好同嗰啲好嗰啲比住啦，嗰啲聖西路嗰啲，即係都係渣噶啦嗰啲，係咪？你知意大利嗰啲球場全部又係政府搞嘅， 係啊， 政府搞親就渣噶啦，嚇、啊，梗係冇咁平嘅，咁所以佢哋咪嚇又就冇咁細緻咯啲腳法， 係 嚇、啊，因為你地面猜波，我一陣猜下個波彈起咁點算啊？咁你嗰啲巴塞嗰啲，好似雞蛋咁滑啊嘛個球場，係咪？咁啊，你咪係咁三角失點傳咯喺度，啊傳嚟傳去傳嚟傳去咯， 係 都唔會失控咯，咁即係 又有得解的，為什麼？西班牙那些球就是這樣踢， 嗯 啊，意大利那些球就不是這樣踢，嗯，因為個場又不同嘛，嗯，是吧， 有理道理，啊， 你美斯啊走去那些美斯啊那些斯朗啊那些，如果踢意大利都不是這樣踢啦，腳都閉好耐啦，去意大利踢波 線到出街啦， 好腳法啦，我仲唔踢低嘅波，個個魔鬼隊咁啊嘛，咁啊唔同啊，文化唔同， 嗯， 我哋香港嗰啲球場唔係俾你，唔係俾你咁玩啊嘛，哇喺又夠時間，我哋稍休一陣，我哋翻嚟再講。